是心灵家，有一个神奇的地方，它的名字是心灵家。我个大冰峰，哎呀，寒得似湖水荡漾。你们已经天之风光，是我生生一地悠扬。

终 相亲。 雪，红红的雪发飞，红红的天，一江红红的月，绕出了好大个红红的圈，红红的圈举满红红的线，红红的线发飞，红红的天，哎哎 本小康，本小康。